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00，博古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易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年轻的你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楚燕，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啊，赶快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的系统。当然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参与直播互动，我们非常期待你的到来。 对，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没错， 今天啊，我们的嘉宾，哎呀，有意思了啊， 哎， 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两个共同好友。 没错，这个好朋友吧，我们平时给他一个绰号， 叫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咱俩的外号可能不一样。 要不让他来自己介绍吧。 行，就是他的外号太多了，还让他自己罗列一下吧。来，新竹， 来新竹 ，Hello， 大家好，我叫彭新竹，来自中国传媒大学。是咱们今天两位主持人的好朋友，他们到底叫我什么？我今天要来揭秘一下这个名字。 哇，好神奇，好神秘啊！ 跟我这个本人非常气质非常的不符合。他们叫我铁柱，前两天升级成了金柱。 哎，其实 刚刚差一点变成水 柱，没错。其实说到这个柱啊，不管是铁柱、金柱还是水柱，这 都是柱， 对，都是有点来头的。那来，铁柱给我们自己介绍。 首先我要为大家就是先澄清一个事实，我们新竹身材很好，不是像柱子一样。他为什么叫柱，是因为在地铁上像定海神针一样。 没错，这跟地铁有一段不解之缘。 没错， 那到底为什么叫柱呢？来， 你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因为啊，我有一天跟他们俩坐地铁的时候，哎，他们俩在地铁上东倒西歪，左晃右晃，我内心非常不屑。这个时候我犹如一根定海神针一般定在了地上一动不动， 不，所以他们两个是扎根在那里。 他们两个非常钦佩我，那么在钦佩之余就给我起了这样的一个外号，叫做铁柱。 没错， 我就像那个地铁里的那个扶手柱一样啊。 我真是特佩服新竹在地铁当中 完全不带扶， 万年不倒的功力，就可以说就是众人皆倒我独立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是我的唯一优点了。 而且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在铁柱，在这个地铁里面，无论地铁怎么晃，它都可以跟随着地铁的律动而摆动，但是就是不 倒。 我觉得这个问题咱们一会儿可以让他揭秘一下，为什么能够屹立不倒。而且我刚才还要附加一个条件，他就是更加难得，是因为什么？他身边还有我们两个累赘。 两个人 是的， 我们对他可以带着我们一起像那个坐船一样，然后随船而 坐船。 所以你跟我们到底揭秘一下，你为什么能够屹立不倒？我们俩想偷师学一下。 对，为什么我们能够划起这个友谊的小船啊？就是因为啊，我呀平衡能力非常的好。哎，你以为我是站着一动不动，其实我那个脚呀，在我那个鞋里呀，是不停的翻滚呀。我就根据哎车往前，我脚也往前；车往后，哎我就脚后跟发力。这个是不是非常的实用？我希望大家在挤地铁的时候都用起来，每个人都变成一根柱子。 没错， 没错。 我们听众朋友可听好了，今天我们这博物点穴圈现在早已不仅仅是一档相亲交往的节目了，我们还向大家传授如何坐地铁保持屹立不倒的这样的 实用生活经验。 对，精髓就是叫脚在这个 鞋里。 我今天再也不敢承认说新竹是我的同班同学了。你明明就是相声专业的，一个人独侃就是坐地铁如何不倒，自己硬生生讲了十分钟。 没错没错。 难道你觉得就是这是你的骄傲吗？一个女生，而且 我一开始没觉得骄傲，是因为你们两个太佩服我了，我渐渐的骄傲了起来。 他的骄傲是咱们培养出来的， 没错。 然后最近呢又升级为金柱，其实也跟今天一个话题有关系，就是其实要不咱们就先聊这个话题好吗？ 好啊， 就这个话题，就是新竹啊，她是一个很洋气的 girl， 对不对？ 哎， 然后平时呢她的妆容是身边很多朋友纷纷效仿的对象， 嗯， 有的时候也会帮其他同学画一下这种妆。 Yeah, 那你这个妆容是哪种类型？自己揭秘一下。 我这个妆容就是那种欧美妆容。 欧美妆容， 对， 怎么有点像宝岛台湾的那种腔调？ 有一点都没关系，港台嘛， 我认为是东南亚的风格。 没错，我刚上大学的时候，对，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很开心，哎，所有同学见到我，哎，你长得不是很像那个汉族人啊，你长得有点像混血，哎呦，给我高兴的，我说，哎呦，我长得像 混 血， 欧美啊， 哎呀，结果，哎呦，你像那个泰国的混血， 泰国、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没错，我就是那一块的人，导致我有一次啊，那个想要去泰国旅游，我特别高兴，我发了条朋友圈，我说我要去泰国啦，所有同学在下面评论我，欢迎回家。 哎，那我想问， 那你去泰国是不是买什么东西都会打折？ 人家以为是本地人。哎，我想问，铁柱，你是不是因为就是经常被人说长相像这个混血，所以才特别钟爱欧美妆？因为我关注了， 那是东南亚妆。 不，那也算是，反正往西方去了点，对不对？ 混血妆容的一种嘛，是吧？ 对 对，我觉得这个是相互的，因为首先啊，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听欧美歌啊，看他们的电影和美剧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就培养出了我这一种气质啊。那么通过这种气质呢，哎，我发现有一位主持人笑得不能自已啊。那个通过这种气质，哎，我又发现，哎，在审美方面也会渐渐的朝他们转变，就导致了我这个啊混血泰国妆容的这个形象啊，就这么来了。 那我就特想替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问一下啊，就到底说，因为这个欧美妆大家都特别喜欢画，那你觉得为什么大家就是欧美妆这么流行啊？ 其实我觉得啊，也跟现在这个文化有关。你看，像中国有嘻哈一出啊，你看那个娃娃那个大发型，那个大眼是吧？哎呦，那个大高光、大阴影一打，多么洋气啊，是吧？我们这种那个混血妆容也跟着就火了一把。哎，由此啊，我还给我们宿舍的两位室友，两位都是特别爱画韩妆的那种粉粉可爱小女生，我把她们画成了欧美大妞，她们也是非常的高兴。 我来替她发声一下哈，她这个画欧美妆绝对不是说玩一玩了，她是画的真的很像，对， 是， 就是她今天这个妆算是生活妆，对不对？ 天生 我 画 的欧美。 对，他是平时给他的就是舍友去画的那两个妆，就是可能就是偏向于塑造欧美的那种风格的感觉，那真的很像，很神似啊，就是那种高高的鼻梁，然后深凹 的 眼窝，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哎，那你跟我说说，就是你觉得欧美妆画起来难度最大的，或者说技巧在哪儿？那是灵魂所在。 我觉得灵魂 所在在哪？ 哎，对，我觉得灵魂所在就是它的立体感，因为咱们东方人的脸型，然后小P老师现在来教大家一下，我们东方人的脸型，真的，我姓彭， 彭老师，你教我们， 彭老师开始你的表演。 我们东方人的脸型比较的平面化，但是欧美人的脸型 非常的立体，我们要怎么样做到呢？就要通过大阴影跟高光哦，这两个非常重要。嗯，那么打高光也是有学问的。嗯，高光顺着你的耳朵眼儿，耳朵眼儿， 画重点啊！耳朵眼儿， 耳朵眼儿到嘴角的那条线就是你的阴影线。嗯，好，这里是打阴影，把你的腮帮子尽可能的凹进去。嗯，没错。好，那么高光打在哪儿呢？高光打在颧骨上，尽可能的高，使劲的打，用你的生平绝学挖一块高光抹在你的颧骨上。好， 费妆呀， 就要这样，就要这样的效果。当然还有你的鼻梁、额头，还有一点秘诀就是下巴。嗯，他们会在下巴的中间也要打上一层高光。哎，啊，这样的话你立体的脸庞马上就显现了出来。嗯，那么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你的眉毛。嗯，其实区别韩妆和欧美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区别所在，就是它眉毛的形状是不一样的。嗯， 你今天算是韩还是那个欧美？ 我觉得我今天算是收敛了一下的 中间的 欧美 收敛了一下。嗯，但是还是有这个哎风和那个棱角在的嘛。嗯，是吧。那么韩妆呢它可能就比较偏平眉啊、一字眉啊、什么柳叶啊那种形状。嗯，欧美不行，一定要有眉峰。嗯，眉峰恨不得高到脑门上，再狠狠的落下来，落到你的眼角。 就是，叫那种网络上叫镰刀眉，是不是？必须得有个大眉峰和弯 的 那个。 是 的， 是的。而且眉毛一定要长，画的越长，显得眼睛越大。哦，对，这就是我的两点秘诀所在。哎， 画重点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拿小本记一下。首先呢， 这个要配合看一下视频讲。 对对对， 庞庞老师刚才讲的非常的就是形象和具体。嗯， 他说到了高光， 对， 还有阴影， 对， 还有这个眉毛是我们塑造欧美妆容的三大法宝要素。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费化妆品，你这个画法。 那当然了，要想美不费化妆品怎能行呢？是吧？ 画出来之后，这个鼻梁赶上珠穆朗玛峰了都要。 没错没错，就是要这样的效果嘛。嗯，是吧？ 那你觉得一个新手哈，在刚刚开始学的时候要注意哪些方法？ 我觉得新手很需要注意的就是，首先还是注意这个眉毛。嗯，因为你总是下不去狠手。哎，也就是总结出来一个 蜡笔小新， 没错，一个那个通识吧，就是想画欧美妆一定要下得去狠手。嗯，眉毛一定要尽可能的弯下来。那阴影一定要尽可能的往黑里打啊，打到那个眉堆里都看不出来那种啊，一定要手重才能体现出你的这个立体感，最后才能画出一个非常那个 惊艳的， 哎，对，精致的欧美妆容。 主要是别想着省化妆品了， 没错， 尽可能往外抠吧。我估计这个我们铁柱的这个阴影粉或高光膏都对 是 动，应该 真 是。 对，就过两天就得换一盒，过两天就得换一盒，你挺能造啊，你是。 哎呦，可别提了，我连我高光液买了，高光粉买了，高光膏也买了，棒状的瓶状的盒状的全有，全有。 就市面上的高光和阴影的这些产品都用过。 对，是这样。 那你给我们说一下， 是 就是作为很多女生可能感兴趣，就是到底是油质的、膏质的还是这个粉质的，到底哪个你觉得最好用，对于一个新手来说。 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的话，还是要从这个粉质的入手，因为粉质的它毕竟哎上这个上颜色它比较的慢，而且比较柔。那你比较好去控制你的这个量。那么你觉得哎自己心里有一点数了啊，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膏。用膏的话呢，可以一步到位的把你这个阴影画得很明显。高光也可以非常的突出啊。我觉得是这样。 哎，我想起来你问这个，我想起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平常他们说这个眉毛可以说是一个妆容的点睛之笔。 是， 有时候你眉画好了，你整个妆容会显得很自然或者很完美。那比如说画欧美妆，你比较建议用什么样的质地去画眉？ 这个的确是问到点子上了 哟。还会点评， 没错。 黄老师， 主持人这个业务不错啊， 互相替我有做功课啊。 对，这个眉毛啊，现在非常高级的一种用法是用眉胶。哎， 眉胶， 眉胶是要用啊？ 我没听说过， 我也是，我从来没用过眉胶， 是吧？眉胶它长得有点像牙膏，哎，是挤出来的那种质地。 难道不是鞋油吗？ 那是有点夸张哈、啊嗯。我们就用眉胶，眉胶呢还要配合一个专门来刷它的一个眉笔。嗯、哎，这个笔一头是那种尖尖的、粗粗的毛、嗯，一头是那个可以拿来那个抹匀它的那种工具、嗯、啊。用这两个配合起来画眉毛，才能画出它们那种又防水又利落啊又尖细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像是高级一点的画手才能 hold 得住， 嗯、是是是是 不然的话，自己一般人的话，我觉得像我的话，肯定就是画成一道线了，一个角度了。 没错，那对于小白来说、嗯、是哪种比较合适呢？ 我觉得对于小白来说的话，就是要用眉笔和眉粉来结合、嗯、眉粉呢你就可以拿来填充，那眉笔呢，因为欧美妆呢它这个眉毛的眉尾啊一定要很利落，要很尖，就扎人的那种，嗯，所以说呢一定要用眉笔，要用细一点的东西来画，所以说两种结合起来、哎、你才能把这个欧美妆容完成的非常好。 对，大家不要怀疑我们这里不是女神百分百啊，我们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我们的捧捧老师带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美妆的一些小知识。 没错， 但既然作为薄荷点秋香，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的，就是如果要面对第一次啊见面的男生，心仪的男生、 嗯、 怎么画一个满意的这个约会妆、 嗯、 你觉得有哪些建议没有？ 其实我觉得要是第一次的话，欧美妆咱就别画了、嗯 是 可能气势会有点强那样的话、嗯、对对 没错没错、 嗯、 我就记得当时那个有一位老前辈，有一位前辈、嗯、啊，我去拜见这个前辈的时候， 化妆的前辈是吗？ 啊，并不是专业上 的前辈， 对，一位学术上的前辈、 嗯、 我非常敬仰 他、嗯、尊敬的人、嗯、 这个时候我去拜访他，我非常的端庄，非常的大气 贤淑， 这个时候老师端详着我对我说你这个眉毛我不喜欢我太伤心了，所以说我觉得哎，如果要是哎特别倾心于一个男生、嗯、很喜欢他，哎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嗯、还是要收敛一下是吧？ 哎 对，我觉得最高境界的就是那种裸妆，对吧？ 有妆似无妆， 对、嗯、好像是没画，哎但是其实是暗藏功力的那一种。 哎、嗯、那你可能就是说在眉毛上，在阴影暗影的使用上要更加的注意这个力度和均衡，不要太明显。 对 不对？ 没错没错。 那你其实作为一个经常也上镜的哈、 嗯、 那你出镜的时候化的妆跟平时的生活妆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我觉得有很大的区别、 嗯、 因为出镜的话有很强的灯光打在你的脸上、嗯、那你遇强则强嘛，对不对？遇强则强。好，那你 本来半盒现在一盒， 没错，一次又一盒，出镜又两盒， 灯都填没了带走了 这张脸哪是，就是你这时候就要谨防跟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生拥抱了，我觉得这个男生的西装就会印在一个脸上的白 谱，会印上我的脸谱。 不是之前微博上有一个就是照片嘛，就说一个女孩就是美美的化完妆之后呢，就是正好赶上这个司机师傅正好急刹车，她的脸就撞上那个座位上、嗯、就看那个完美的那个妆直接印在那个车的皮子上我的天哪，太搞笑了、啊、 下车看衣服可能会被吓着 嗯，哎，对，这其实就是聊起来妆容啊，就是我觉得新竹在这方面也算是研究了很多年了， 有一点研究， 就 是 高资深的专家。 对， 我觉得他一语点破了我们就女生平时在化妆当中的难题。 对，你俩今天是互相发了多少的红包互相夸 Q 一下 我觉得下次啊铁柱再来的时候、 嗯、 要带一些化妆品亲自给我们示范一下、 嗯、对 我觉得眼妆包括眉毛，你就是刚才跟我们说就是像我这种就是听得云里雾里的啊，就要区别一下到底女生说、 嗯、 哎我今天啊、有没有什么变化，说哎我今天画的是欧美妆，那男生就是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 对，我现在真的手已经非常的痒了，我就恨不得把我的手去摸到我们楚 烟 的身上把我的魔爪伸向楚烟。哎，但是今天 非常，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有点不太像以往的博火了， 今天很嗨 对， 一个是熟，再有一个是我们嘉宾戏太多来接下来啊，因为这期话题我是就是觉得自己很满意的，我自己觉得自己最近才华有所积累、嗯、叫越来越美、嗯啊、 才华已经要溢出来了， 对，马上就要 讲一讲， 对，就要飞起来这个人啊。为什么呢？就越他是广东人啊，越啊，来一个广东人来到我们节目中，刚才说了越美， 嗯， 越是音乐的越，第二个越是音乐的越、 嗯、 这个越呢我们就提到了，其实新竹是一个学小提琴学了十几年了吧，差不多十多年，而且他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次他在帮一个、 嗯、 也是一个前辈啊、 嗯、 就遇到一把吉他， 然后他就迫不及待的，就我们就是想擦拭它啊，想看看哈，去看看这个吉他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材质的。结果心如这时候就开始调音了，你知道吗？而且调的就是特别的 准，非常的专业。 对， 就是先是拿打开手机，调到那个手机版的那个钢琴， 对， 然后摁一下，然后调一下键，然后摸一下弦，摁一下。 我跟楚烟当时的状态是，我觉得。我下赌注，这次绝对是一样的，绝对准了。结果我就看到新主又扭了个360度，我都被吓死了。 特别怕这个弦断， 怀疑自己， 怀疑自己是不是个音痴来的。 哎，其实这个学音乐也的确是、我是从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为什么入了这个坑呢？就是因为当时也是因为自己戏太多啊，当时在家里就非常喜欢拿两个衣架比在自己的脖子上。每天非常陶醉在家里，我妈一看，哟，这小孩喜欢音乐呀、啊，看来 有天赋， 拿衣架还得学小提琴， 有模有样的啊。 然后这个时候学校刚好那个有一个小提琴班儿，然后我就报了这个班儿。我报这个班的目的主要是因为了那个有那个小提琴，我有玩具了。没想到一入坑就入了10多年。一开始呢是学小提琴，到了初中的时候，从小提琴改为了中提琴，这个中提琴其实跟小提琴的拉法也是一样的。其实我学琴的这个道路啊，并不是说特别的顺利，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瓶颈。我就记得非常印象深刻的一次，是我当时我换老师了，那老师是当时我所在的一个乐团的指挥，哎呦，遥不可及的一个人，每天上他的课，我内心非常痛苦。 这个戏多了呀！ 他对我说的啊，每天就一句话，这都不会。这个不会学什么学呀，每天都这样，我很难受。我每次都不敢去上他的课。直到有一天他给我布置了作业，让我拉这个二泉映月，二泉映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特别惨的一首曲。我当时在家练的时候，我就突然间很有共鸣，我就心里想着我在老师那儿受尽了委屈，受尽了打击， 幻化阿 炳，我也拉不好，我就越拉越惨，越拉越惨。结果到了上课的那一天，老师说。来，你拉吧，还是像以往一样特别不屑。结果这个时候，我就把我心中所有的悲愤，对于他的这种怨恨和控诉，全部都拉了出来。我都拉了出来。 反而 我的老师，这个时候 对 眼睛就亮了。他一看，哟，这小孩那个 通了一下子 啊，这个拉琴挺有感觉嘛，不知道心里想了啥了。从那以后， 万万没想到对你的愤懑， 真的。 老师，我要感谢你，我通都是因为你。 真的，他逼了我一下，可以说是之后的话就有了一些独奏的机会呀、啊。之后我觉得这个音乐还是受益很多，而且我觉得这个音乐啊和人的这个感情也是通的。就比如说拉琴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心理依据啊，你那个拉到那个特别甜美的地方，就感觉自己好像是在谈恋爱一样，然后拉到这个伤心的地方，就感觉自己像是失恋了， 情景交融，是不是？ 没错。 我刚才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从小提琴转到中提琴的时候，是因为体重上涨了，所以就 还是因为个子高了， 这有这个原因，就因为块儿太大了，你知道吗？老师说，哟， 有点不搭了， 有点那个拉中提琴也可以嘛，中提琴人还少，你还好竞争一些。哎，我就换了。 我以为老师会说啊，就是在你这个稍微的小时候的时候，小提琴跟你的身材比例是一样的，在长大一些呢，中提琴跟你的身材比例依然是一样的。 我成长了。 好，刚刚聊了这个，就是说小提琴确实是练了十几年，对于你的，我觉得不仅是你的生活逐渐的变开朗，更变丰富，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实质的，就是自己确实的审美包括乐感有实质的提高。 对， 我觉得今天要不要咱们在节目最后的时候，你说你又喜欢欧美又喜欢音乐，那干脆直接来一首欧美音乐，就是咱们一起唱一唱好了 哟， 咱们三个一起好不好？ 好啊，我们一起 感受一下这种 feel、 就是对，今天算是我们今天一个比较突破的一个玩法，就是三个人一起来唱一首我们都熟悉的歌曲。 好啊， 好不好？ 没问题。 这首歌咱们就直接唱那个 Taylor 的 22， 好不好？ 没问题。 这首歌是咱们三个好像都会唱的一首歌曲。 好， 好，那咱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 交给我们美美的音乐吧。 来，新竹还是戴一下我们的耳机。 好的，没问题。 嗨起来吧。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O。 演示，快演示。 Midnight,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 oh yeah. Forget about the deadline, it's time. Oh oh,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m feeling 22. I think we'll be alright if you keep me next to you. You don't know about me, but I bet you want to.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if you keep dancing like we 22. 22. 其实我们刚好现在也是21、22岁的时候。 对， 对，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的契合咱们这个年龄。 对，其实这首歌啊，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其实新竹平时他的英文也很好。 嗯，哎， 对， 过奖过奖了。 今天就是总是要夸你，毕竟收了你的红包了嘛。 而且好不容易来我们节目一次，必须得一次秀够我们再走。 哎呦， 要不我们有请我们的柱儿给我们来展示一下。 其实我觉得就是既然说啊，就算是优质嘉宾了，我们今天确实发现了你的很多很多的平时没有展现出来的特长。 商业吹捧。 对，这是我们俩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红包还太小，可以再多发一点，我们邀请你以后多来。 太好了，我也非常想上这个节目，感觉非常开心啊。 对，那我觉得就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以后新竹再有时间的时候继续来到我们节目中。 好， 其实啊，新竹还是一个情感达人，他会帮我们分析很多情感的问题，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知心的小姐姐了，所以我们也期待下一次节目中新竹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好不好？ 好， 好，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啊，那我们明天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带来他的好故事，那我们期待明天的 FM98.2 博虎点秋香再见啦，拜拜， 拜拜。